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81建军节将至，为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缅怀革命先烈，歌剧《金沙江畔》将于明天到8月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高水准的歌剧作品回顾峥嵘岁月的动人故事，弘扬坚韧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等创作推出的歌剧《方志敏》将于下月15号到18号上演。这部剧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剧中的较量为主线，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本月14号开幕以来，上演了不少深受大小朋友们喜爱的戏剧。明晚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带来的原创儿童纸话剧《小雨姐姐的绘声绘色纸话剧》将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另外，王振兵作品《遥遥南水》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作品是一个女人与海的故事，也是一个爱的故事。全是对家的强烈渴望，让一个柔弱女性变得坚毅、勇敢、乐观、坚强的过程。明天，《难忘的旋律》庆81军歌嘹亮经典歌曲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上，黄华丽、李宏伟等歌唱家将相继登台，带来《小白杨》《说句心里话》《大海啊故乡》这些经典音乐作品。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陈尚君所著的《行走大唐》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唐代文献的书海中书爬多年，留心注目于不易为人察觉之微末，为读者还原出一副唐代诗文长卷，字里行间可以见到作者治学的苦功与乐趣。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作者乔根·兰德斯是横跨科学领域、经济领域与未来学领域的专家。在本书当中，他对未来40年进行了趋势预测，深入讨论了我们可以为自己以及子孙的美好未来做些什么。流沙河所著的《诗经点醒》一书源自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腾讯大家文化讲堂开设的讲座，分为10讲，精选《诗经》中13首诗歌进行深度解读，作者话语鲜活有趣，画龙点睛，把《诗经》点醒的同时，也可以让读者们豁然开朗。李静泽《会饮记》由新经典文化出版，本书是作者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用旁观者的眼光，从历史的深邃中关照当代文学的现场，挖掘文学之美，编织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呢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好多好多件事儿哈。首先来说说我们上个周末刚刚举办的一个活动，由严咏琪执导的话剧《普拉东诺夫》呢，将于8月3号起在鼓楼西剧场上演。上个周末，演艺群英会呢带着前期招募的热爱戏剧的小伙伴们，参加了一场独特的表演创作工作坊的活动。那么严咏琪导演呢携剧中的5位演员和大家欢乐互动，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大家是如何评价这次活动情况的呢。 太嗨了，我的感觉就是太嗨了，因为第一次参与到实际的这个跟演员的互动交流当中，之前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 开心之前其实很少接触话剧，然后今天看着他们那些演员的那些功底，就觉得很不容易。 其实亮点还是挺多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觉得挺新颖的，然后收获颇丰。我其实挺喜欢表演这种形式。 对，我现在是艺考生，刚来的时候是以为咱这样偏群演啥的，来了以后就感觉到通过玩游戏的话也收获挺大的，学习到了一些东西，就像临场反应啊，身台形表里边的身，我就觉得挺考验的， 就是参与感比较强呗，不是坐那儿观看，而是参与。观众跟演员接触之后，对演员表演上有一个真实的认知， 每一个人非常充分的渗透进来了。 没有想到会是创作起来这么好玩，创作过程跟我们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导演特别棒， 默契非常好啊，队长能够调动我们的这种兴趣爱好。我之前看过很多舞台剧的，有近距离接触，但是只是局限于签名啊，或者是最多是合影。 我以后就想当一个歌剧演员，台词速记的那个，其实就对他们来说记台词很重要，万一在台上忘了怎么办。 我真的是感觉演员很年轻，然后很松弛，所以我现在非常好奇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的状态。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个话剧演员，比较惊讶吧。 首先我觉得要放得开，我看他们就一点包袱都没有，就很玩得开。还有就是一些形体，包括我听他们说话的声音都感觉很有磁性。 剧中的5个演员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个人性格中会有细微的差别，特别期待这些男演员反串演女角，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但是我想话剧当中有可能会给我们其他的意外的惊喜，他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一些表达， 会激发我的好奇心，让我去想多去了解一下俄罗斯戏剧它的历史它的文化。 大概了解了其中剧情，也挺期待的，想看一下 这个。我会发动我的亲朋好友把这个话剧推荐给他们，有趣、开心、充实，同时也感觉到导演和演员的专业，收获满满。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上个周末我们的招募活动哈，看来大家伙参与的这个激情还是不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2个招募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其中了。首先呢，就是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由招募导演并主演，同时呢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在舞台上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一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眼，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参与其中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这个观剧的招募哈，由鲸鱼创意及保利演出联合出品，专为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在这个暑期掀起头脑风暴。一流的科学艺术团队精心设计的奇妙实验，一瞬间点燃求知的兴趣火花，走进科学，欢乐有趣。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参与方式呢，还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嗯，除了我们的关注招募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份奖品要带给大家，跟您分享一下。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4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舞台，带领大小朋友们呢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8月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方法呢跟刚才还是一样的。那么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标注能量密室，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赶快行动吧。 如果神话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你会觉得怎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的故事灵感来自于一则在北京流传甚广的民俗传说。据说北新桥的海眼处有一口井，名为锁龙井，井下锁着一只活了600多年的星元龙，故事由此展开。这部话剧在这个传说的基础上，颇为创新地引入了误入锁龙井的现代人乔梁这一角色，让一人一龙在井中相遇，通过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碰撞，在引人入胜的情景中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感。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老北京的故事。 北京时间的20:1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部京味话剧《北新桥的海眼》。 哎，我们来请出这部话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哈。先来请出北影新青年戏剧工坊的创始人导演张默，欢迎张默。 大家好，我是张默，我也是这部剧的导演。 嗯，您是演条龙来着是吗？ 上来就剧透啊这次也在这部剧里边出演星元龙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再来请出著名影视演员也是制片人李东林，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东林。 啊、哦，您是演个人是吧？ 对，演个人。 也好了，一上来把这个都说完了是吗？ 那我们可以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请出这部戏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大咖哈，这个《北新桥的海眼》的舞美设计师王征，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舞美设计师王征。 嗯，为什么重量级呢？你想，就一口井 啊， 那需要什么舞美啊？门口捡点草，然后那个我们不要那个这花里土。 搭个架子 啊、 是不是简单的铺陈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打断了你可以直接进入你的把你的景可以聊一聊了。 就是就这道具我告诉你200块钱都用不了 非往这边聊吗 就是想给观众提供一个三度创作的空间吧、就是舞台美术是二度创作、咱们舞台就是根据剧本创作的，那么咱们观众想到北新桥的海眼这个锁龙井这个元素，一般就是最直观的会想到铁链子、水、石头。 对，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也就是调动一下观众的一个积极性。就是为什么这个北新桥海眼的舞台美术这个景是这样的、就是调动起来那观众的一个积极性，一个三度创作、给观众这么一个空间。而且 之前他说那一度创作说那个铁链子啊、井啊、水啊我都提过，全被他否了 啊、 对， 上哪儿找一个拽几天都拽不完的铁链子似的。 对啊， 哎，我觉得这是不是要从咱们传说开始说起啊？就 可以啊， 为什么会有这条铁链子，然后包括这个井是个怎么回事、可能有些老北京非常熟悉哈、但是有部分朋友尤其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哈，就是你 像我们这样的95后根本就不知道这口井是干嘛地的、你知道吧， 可能 就没。 现在都流行装嫩是吧？ 对对对对， 明白。 哪里是装？好了，你再加这个词，节目结束。 节目真的结束了。 好，来说说这个传说哈。 啊，来张导。 啊，刚才你们也说了，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地界上的一个传说故事，比较著名的一个。 是 啊，大家所有听众都可以，如果不知道的可以拿出百度，对吧？一搜就各种版本、各种传说、各种视频、各种语音。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呢？就是每个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都肯定有自己想说的那一个层面的事儿。 嗯 嗯，所以我们把这个只是用了它这个故事的元素啊，起源于这个故事，源起于这个故事，也是我们一种就是对这个中国这种老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捕捉吧。当然了，给大家展示出来这个内容未必是和你们了解的这个不太一样的。 那打小你就听说过这故事吗？ 对啊，打小我就估计好多吧，像东林小时候也都听说过。就是北京的，我们这些真正起根就是老北京的，祖上也都聊过这故事。 跟现在你们要演的这故事，应该小时候听的跟现在这不是一故事吧？ 差不离吧，应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听到任何一个传说的时候啊，不管在哪儿啊，就是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听说过很多传说或者故事或者轶事或者怎么样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这个对生活的认知不一样，你每次想起它和你对它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对它的现在的这个感觉跟想法只是你现在的一个需求， 嗯， 你只是借助这个而已，是有一需求。可能小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觉得，哎，某某传说那种传奇啊，神秘的色彩会让你比较这什么，觉得哎，这怎么跟真事儿似的？就越悬的越像真事儿，就越吸引你。 对， 但是大了之后你就想，哎，为什么会有这传说呢？ 哦， 当时编这传说，或者说真有这个传说，或者说它能流传坊间，能流传这么长时间，大伙儿流传它的目的是什么呀？ 嗯， 对吧？我们其实现在做的是这个工作，想把这类的这个话题也好，这种这个 传说故事， 对，发生这故事跟大伙儿去分享一下，就是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这类传说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儿？ 嗯， 对， 小时候可能目的特简单，就为了吓唬小孩儿， 对，觉得好玩呗。 对，但是长大了之后，可能就是他真的要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地界儿要有这么一个传说？ 嗯， 然后是这样一口井，然后井里有一个一直都不死的龙。是吧？ 对，被困在那儿的一条龙， 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而且有好多传闻，什么当年好像 各类版本， 对， 姚广孝、刘伯温， 对对对， 这些人啊， 还有一些这个人试图就说把这个龙看看井底下到底是什么，就不信那个邪， 啊、 结果拉 你说那两段啊， 对，拉着铁链子拉了几天几夜吧，然后发现这个铁链子还没有头，然后最后吓得就不敢再碰了。对吧，等等等等吧， 对， 神话嘛，传说嘛，总是有很多版本， 那当然了， 对吧， 啊，哎，那但是如果把这样的神话传说搬上舞台，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而且听说咱们这个剧情啊，这个本子呀，是改了无数次了，是不是？ 嗯， 而且很多次都是完全否定之前的创作，另立山头又重新写了一遍，那这到底期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张导？ 这个就是现在，今天我们只截止到今天，最终这个剧本的一个定位和定型， 终于定了， 终于算是定了吧，是吧，东东？啊，就这么定啊？ 怎么 就这么定？ 还有一个反问， 不是，格局上全定了 啊。 就是现在基本上在磨的都是一些台词的处理和一些戏剧节奏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表层还是深层的达意是否准确的东西， 是 这个阶段，所以基本框架都定了，包括人设全部重新推翻了，确实是完全跟之前的几稿都不一样。一个全新的一个剧本和人物定位，主要是他这个角色的一个定位，啊，因为这个决定着我们借助于这个传说，最终是想表达什么样层次的一个人情冷暖的事儿吧，我觉得，所以他定位非常重要，所以才是真正是推翻了他的人设，因为你想这龙没变，这龙就在这活着嘛， 对呀， 啊，调什么人下来聊什么事儿嘛， 啊， 其实是这么一概念， 是是是， 这本是故事的架构就是这么一概念，所以之前经历了调了几次不同的人，就最终没找准。 啊， 所以 这次 找准了，对，就按他来就行了，就按东林来就行。 我们特想听故事，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非要讲，非要剧透吗？点到为止吧，我觉得东林 不行。 东林老师， 今天讲完了，观众还去吗？ 还 是 会去的，看看到底怎么演绎嘛，对吧？ 是，尤其是上次跟设计师王征一块聊这个，一方面我们聊的更多的，我跟东林站在是编 导演的角度。 对， 那么作为舞美设计师，他最早能跟我们一路走来，也是我们自己都有自己三个人小群，不跟其他的制作掺和的一个小群。每天基本上之前在结构剧本的时候和人物走向的问题，他也参与了很多的意见。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景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本身就，但他这个意念从来没推翻过，他那个景的创意和现在的这个最终实现的内容都是基本上没有真正去没一次没动过吧。 嗯， 没动过啊，一下就准，而且老王把我们往回拽，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让我觉得很感动的。 哦、 啊，就是上来就准。 那这景儿可以说说吧，不算剧透。 景儿可以谈谈， 对呀，大家 的 景儿可以说一部分， 景可以说一部分， 点到为止。 反正大 老师是老是这拦着，嘿， 东林老师比较有 IP 的感觉， 就是这个戏剧舞美的舞美设计跟栏目和演唱会的舞美设计可能不太一样， 不一样。 它是一个动态性，它强调的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形式感， 嗯， 它是一种动态美。也就是说，导演最开始跟我说的是，因为导演和东林老师做的电影比较多，那所以他给我讲电影里面有一种镜头叫呼吸感的镜头。 哎，对对对，我跟他提过呼吸感。对， 就是舞台美术的重点是怎么让这个动态反映出来。那么我是设置了一个盒子， 哦， 之前说方形的一个盒子，那么景是人造的东西，那么从古希腊的传说啊说圆是上帝造的，比如说鸟巢了，或者是什么动物的窝了，基本都是圆形的。那么人为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待这个空间是一个方形的，那么我做的是一个人造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给它设置成一个方形。那么一开始是落在舞台上的， 嗯， 就是火柴盒子， 哦， 是有一个戒指打在，正好配合表演嘛，就是打在这个方形正面。放一些视频投影，那么东林老师演的这个角色进入到这个井中的时候，这个盒子起来，这个盒子起来升起来，再到然后这个龙在里面生活，他俩遇到一起了， 就是盒子里才是这个龙生活的世界。 哦，这点可以说的玄乎一点， 就这段就讲到这儿了、啊、就是拉开之后里边什么样都不讲了，只讲盒子外边的事儿就行了。 哦，就这故事是发生在盒子里边的事儿。 至于说这盒子是什么样，你到现在 是什么样的盒子， 怎么讲 什么样的盒子、 这个东西设计的不是这个环境、 哦、 设计的是重点不是井中环境，重点是井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必须得设计出来。 没错， 这是舞台美术、 被困在这个盒子里。 对，这种他的心理感觉，通过不仅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王峥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致性，就是因为他刚才说的，说我们电影里边我们的镜头会有一个叫呼吸感。所谓呼吸感，就是镜头是活的，不是说它非得动起来才叫活的，它一定是配合角色的心理状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所以我跟他谈的就是，我说需要这个景，因为这个景是困了这条龙600年的一个它的生活空间。那么我们用超现实一点的概念来定义它，没准就是一个结界。那这个结界里面，它这个状态就应该和这个龙的心理的喜怒哀乐起承转合达成一种共鸣的呼吸感。龙生气它就要变化，龙高兴它也要变化， 对， 他才能看到结界的这感觉这个范儿， 还真挺难的、啊。 所以这点特别难，所以他实现了。王峥已经把这个实现了， 能够随着龙的情绪而不同的变化在动。 对啊， 对、 哦， 这一般在影视作品里面都是后期加特效的。 对呀、 啊，就结界嘛，是吧？ 对、 啊，然后 怎么也得2块钱以上。 然后对呀、啊，老费钱、啊， 一会儿磨钱的事 儿，特别费钱。所以这个舞台美术据说也花了好多钱。 你可以剧透一下，他们主要关心剧透咱们花多少钱。 然后据说还之前是斥巨资，然后后来被导演组给砍掉了，是吗？被制片方给砍掉了。 现在花的 这事儿应该从这儿聊，是从主演东林老师要求这个他出山，这个要求这个比较高嘛 啊， 配置上就很高了。 对、 啊，所以他说低于20-30万的景儿从来没演过，就是你别 来，您瞅瞅， 你看看什么价儿，对吧？人家个电视剧什么价儿？我没小戏剧什么价儿，对吧？撂到王峥那儿问我导演那怎么办？我咬咬牙，我就说多少钱？ 按20000做吧。 这是最后，这是最后。 那过程是什么样的，王老？ 过程就是想最开始头脑风暴嘛，我们想的很 也是10万-20万， 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水喷出来了什么的，或者灯光效果，比如说整个舞台是 舞台下雨。 玻璃的 都有可能。 嗯， 然后 反正想了很多， 反正想的所有的风暴都是由于资金短缺未能实行。 哎呦，东林老师能够，我告诉您，大驾光临真不容易，是不是？ 他们是在拿我当挡箭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哦，跟您没半毛钱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想做完这节目之后，东林老师还能参与进来，就是从制片的角度参与进来，不是制片人吗？ 哦，那后来这个景儿呢？给我们呈现，其实是简单而有意义的，是吧？ 嗯， 真的并不简单，真的并不简单。 你到现场看，知道、 其实，所谓刚才说的，想让他。有的那些不管是效果呀，还是想让它有的那些元素，不是因为钱完不成，而是因为本来受我们现在要去演出的那个剧场的限制，它本身的那个结构的限制，那一个是装置，还有一个是要有很多，因为我们可能进那儿的时间和装台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充分，所以还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把原来想的这些元素在未来的在大的剧场里演或者巡演的时候来给它实现出来。 对， 这个景呢，我觉得是跟着舞台的这个限制去走嘛，因为我们这次演是一个小剧场，是在鼓楼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在我觉得在比如说经常看小剧场话剧的朋友们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其实不能完全用小剧场话剧来定义我们这个剧。本身我们这个剧呢，定义是我们把它是定义成为一个舞台剧，并没有严格的大与小之分。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说装置虽小，五脏俱全，而且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心意和创意在里面。 对， 可能这个是很多朋友爱看舞台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而且又是小剧场。 对，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可以在一个舞台上面延展出无数的空间， 是的， 心灵空间，然后真实的空间，它不像说可能像电影电视剧哈，你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就是它肯定得是实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值得关注的一点哈。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在舞台上小剧场舞台上演员的表演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吧， 因为很近。 对呀、 面对面 啊， 零距离，没有第四堵墙。 对啊， 是这么一个定义。 您演一条龙是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自己无数次。这龙怎么演？我也问东林，这龙你觉得应该怎么演？这个一直困扰到就最近，由于这个我们终于 把两周之前 剧作这块解决掉，困扰到两周之前， 包括剧作的调整都跟这个有特别 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就是我就是，肯定是。因为我特别懂了，随着你做剧本嘛，做人设嘛，读这个角色的内心，就基本上都精神境界已经抓到他最痛那点了，就 OK 了。 无需多解释，就是了。 对对对，其实是 这个关于这个舞台表演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怎么说？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因为我也没有资格去聊别人的事儿。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呢。演了好长时间的戏，其实自己想追求跟表达的东西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之内呢，可能对技术类的比较崇尚，比如说技术类的、学术上的、流派类的，可能想尽力的让自己去贴。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觉得年龄不一样了，然后你接触的作品的层次深度又不一样了，可能觉得我是否要在这个内涵上需要传达给别人什么，你是否能感觉到。但是进入到今年特别是这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完成一件事，就是包括在我们一开始的剧本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照本宣科。第一，我觉得对未来看戏的人不是很尊重，因为照本宣科对于我们来说太容易了。 那为什么不照本宣科呢？ 这话头我们留在下一节。 对对对， 好好， 我们给大家卖个关子哈，不是现在就不能剧透嘛。然后我们也这个留点问号，然后到下一节当中呢，咱们继续跟主创人员一块来聊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京味话剧《北新桥的海眼》。 哎，我们再次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我们来请出北影新青年戏剧工坊创始人导演张默，欢迎您，张导。 大家好，我是张默，我是《北新桥海眼》这部剧的导演， 也是这部剧的龙。 龙， 对。 我们再来请出著名影视演员、制片人李东林，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东林。 嗯，也是这部话剧当中的人。 人， 哎，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好像就是纠结了很长时间哈。 对呀、 啊。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北新桥的海眼舞美设计师王征，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舞美设计师王征。 嗯，就刚才咱们上半段当中留了很多的问号哈。 啊，对呀、 啊。嗯， 其实我也有一些问号，就比如说咱们先说个旁的吧。 嗯。 先说说京味话剧啊，或者说京味题材的一些这个舞台剧作品，之前有很多的人也在做哈。 对。 特别想问问，因为我知道张默导演包括东林老师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儿。 嗯。 那您觉得自己要做这样的一部京味的戏剧作品？这个京味如何体现？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元素才能够体现出真正的京味来呢？ 好，那我先说。 嗯 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北京桥的海眼，你把它严格意义上定位为京味，我觉得不是传统就是很准确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也知道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老师啊、戏剧圈的人也都在做，比如说一些池爷啊、王明辉老师他们龙马社做的，很多都是京味的。但是我们这个只是因为来源于传说故事。啊，传说故事，其实真正吸引我的还是一个，对于这个为什么说刚才说赵爽说这个龙，我说龙为什么对吸引我的故事的这个故事的点在哪儿呢？就是这条龙，我认为它是一个人嘛，其实它就是活着井底600年的一个木乃伊， 嗯、 啊，但是它很乐观，我觉得它今天还能被人广为熟知，因为它乐观，它才能被熟知，那始终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嗯， 所以它就在这里边的一个心态，就是让我觉得最想去体验的。嗯，他怎么去？假设一个人在井底600年，你怎么活着？ 嗯， 啊，那你也不缺吃不缺喝，你也死不了，但是你怎么去度过每一天？然后你当年为了什么掉下来了？然后你的今天的信念，从600年前截止到这今天的600年当中，你的心态产生了多大的变化？基于之前那件事儿，你到底是释怀了，你还是怎么样了？你还是耿耿于怀？还是已经把它淡忘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多层次的一个捕捉，我觉得真正是我觉得我挺同情那条龙的， 嗯 啊，同情那个人也好，同情那个龙也好，之间才是我真正想做这个戏的初衷。那么它就是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故事，包括京城821号、375路公交车，像这些比比皆是，也都有影视剧的作品，对吧？所以我觉得北京海眼能够走到今天，能够让我这么有他们的加入哈，都很帮助把这个故事支撑下来。我觉得我们真正体验北京的是什么呢？是一口气儿，北京人那个劲儿， 精神， 精神。对，其实说北京精神，那我们打广告了，但其实就是那个劲儿。 嗯， 我们这个剧里边也有很多这种。到第四幕的时候，就会很多这种展示、这种体示、体现出来了，就已经， 嗯， 就是北京的那个劲儿就 OK 了， 对， 啊，并不是说把它文化做得多么的厚重，没有这个想法， 嗯。 我觉得跟其他京味话剧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节目也做了很多这个京味话剧的访谈嘛。 对， 其实大部分还是倚注于这个北京的某一个很有特色的，比如说街道，或者很有特色的一种文化，或者说皇城根边的一些事儿， 民俗的， 或对，或者说 院落的， 对一个具体的文化，然后依据这个文化来展开一段故事。可能大部分提到京味话剧，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哈，这么认为。但其实这种就是说想通过一条龙，然后去表现这个北京人的这股气儿的这个精神的这种话剧，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这个看一看哈，看看这龙到底是什么。让他活了这么多年。 对，刚才我说嘛，掉下这个掉什么人就是聊什么事儿了。掉的是一老北京，那一定就是跟老北京有关的东西了。 对， 对吧？你咋想？ 这个戏从最开始，接到这个剧本我们去排到现在，推翻了很多次原来的这种设置设计，到现在只有名字。 嗯 嗯。 跟最开始是一个名字，里边所有的内容、内核、内涵、 台词、 人物设置全都在变化。到今天已经完全的定型，还有2周要演出。 我们这个戏呢，最终其实它是表达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挺大的一个主题。 嗯， 但是呢，我们用的这种方式，包括里边用了大量的这种习惯性的北京语言，包括一些观众看起来就能够这个马上就能被带入进去，或者会有这种喜点跟这种这个喜感的这种包袱，应该说让观众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就把这个戏给看完，然后看完的时候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想去传达的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戏想传达的是一个是我们那句话，人间之眼， 嗯， 在地下， 嗯， 北新桥的海眼， 嗯， 哦， 所以就是，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集这种有很多现代的这种文艺元素，然后不同的表演风格，包括地域文化、时事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舞台剧， 嗯， 应该说我们能够在跟观众的这种交流，还有这种嬉笑怒骂之间，在台上能够让观众最后感受到这个大一点的主题，因为我们不想这个取一个说教的方式去表达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故事可能也支撑不下去，我们可能会把一个故事切身到不同的这种深度跟层次剖析在观众面前让大家去看，看完之后相信都会有这类的共鸣。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刚才在下边说为什么总在推翻啊，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剧本好与不好，我觉得不是剧本好与不好， 是我们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我们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啊，到底你表达这个东西，你表达你的情感也好，你表达你的意义和深度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内涵，观众到底需不需要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对， 其实我们所谓的调整剧本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自然就调整就到位了，就这样。 嗯，那咱们就现在掉下去一个什么人，咱们这个不方便剧透，但能不能说说之前否定了那几个掉下去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点让你们否定了他呢？ 反正都是中国人。因为那天就聊这事儿，实话实说啊，就是那天跟王征我们也探讨过这事儿。为什么我跟主创都聊过，就是今儿就决定了景儿的问题嘛，对吧？我说今儿调一个，今天调一个北京人， 嗯， 你这里边的景儿的信息量，透露的信息量，他要福尔摩斯调来呢， 对呀， 对吧？那我一定是英伦范儿的， 是， 那我就是沃森，跟他一见面，对吧？那你调一个澳大利亚的呢，毛利战舞就得来了。对吧，这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环境真正就是其实能做的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 嗯 啊，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说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刚才佟林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最终，我那天跟设计师们都强调这个事儿，还有其他的设计师，我说我们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也奔四的人了，你们都是九五后， 对， 光磊 啊你们弄上你们都是九五后， 对 吧， 我们都不带脸红， 我们不装嫩啊，我们都奔四了，就是台上你最后给专业工真正要传达什么，你们心里装什么，我要跟观众聊什么，让你感受到什么，这是我们真正一个核心任务，就作为一个目前我们就说演员也好或者艺术工作者也好，对吧，包括设计师们都是为了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出来让大家产生共鸣。 对，你关键还得聊到观众的心里头去，让他们觉得明白这事儿了， 没错， 看得下去了，能做得下去， 嗯， 而且尤其可能来到现场，有很多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 嗯， 你要不能说 人都冲这来的， 对对，你要是不能说服他们，这剧怎么能成立呢？ 对，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在表演上还有很大难度。 对呀， 张默是导演，又是龙的扮演者， 嗯， 东林老师呢又是制片人，又是人的扮演者，而且告诉大家，这舞台上就他们俩， 嗯， 对， 没别人，一个半小时还在都不带下场的是吧？ 没有下场， 没下 场，全场在台上， 全场都在台上。你说 设计师给设计方块出不去啊？ 对， 没有 啊， 没有门出不去。 你说这问题还扣到王征脑袋上，你说倒霉不倒霉？ 就是今天王老师来就是为了躺枪的。 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二位在舞台上是怎么个表演方式、传达方式呢？ 分工明细 哦， 井然有序。 嘿。 从哪说起呢？就比如说第一幕，东林就是全场基本上就是东林了。 嗯嗯， 全场从开幕开始，就第一幕我基本没几句话。 对，因为他是人嘛，他得说人话。 啊，对，一进来之后，他人话，人话就比古文要简单多了。 对 呀，啊，一顿招呼，怎么回事？反正他全是他，第一幕全是他。 我的天哪，第一幕都是他呀！ 第一幕全是他，我就基本没怎么说话。 哇， 啊， 然后呢 这活我也能干。 对，你已经为我们啊，一会儿说 待会儿一会儿说 、啊、然后第二幕呢他就全场歇。 哦， 因为第一幕说完了累了， 累得不行了，不得歇会儿吗？ 哎， 踏踏实实歇着，我接过来我也没那么多话，但是肢体的幅度会比语言多很多。对，反正就各种形式吧。我刚才他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借鉴了很多艺术形式。 嗯， 你包括表现形式，包括不会的还得学。 嗯 啊，那怎么着的都多种艺术形式吧。反正为了把这个效果做得尽善尽美，所以第二幕就是我在台上瞎折腾，他在那儿歇一幕，但是他也在那儿。然后第三幕两人开始平起平坐。 嗯， 因为也是相互认识了嘛，对吧？按照人物来说，相互又认识了，然后开始了俩人的一种对抗。对抗到最后第四幕也是更多的还是他，因为他是人。 嗯， 最后他完成了一个人神的对话，基本上这人神对话的阶段就在第四幕才真正是人神的对话。我们最后是人给神上了一课。 哦， 嗯，帮神解扣了，其实就这么一故事。 嗯， 这么说就 OK 了吧。 其实我觉得吧，我虽然咱们这部剧没有演，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您对于龙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在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上， 没错， 对他的塑造，人对人去说服教育其实是更容易的。 对， 你这不可能说人去训神， 嗯， 对吧？ 嗯， 我们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是这样。 哎， 对， 这就有意思了哈。这样， 而且就算，而且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点，我觉得啊，这可以剧透一下，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饰演的东林饰演这个乔梁这个角色，他还相信你就是龙了。 哦， 嗯， 你知道吧？在第三幕开始他就相信了，第二幕结束 有神论者那个角色啊， 有那个角色就是有神龙，我就相信你就是这龙了。但是我的想的点是不一样的，我就信你是龙，但是他还真的给这龙给撂倒了。 我的， 你知道吧？就是聊的已经解扣了吧，这龙，包括连自己的事儿也解扣了。 啊，所以其实这个导演组还挺不厚道哈，就一直不肯跟我们说这具体的故事， 对 啊，不肯说具体的那个什么，而且还特别不厚道的骗我们，骗我搭档高磊还帮他录了一段东西。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是没给高磊说清楚为什么。 对呀，然后这个我 突然某一天给高磊发了那个朋友圈，那个微信一段词儿，一段我录好的声音， 嗯， 对吧？然后一段文字 ， 然后看似是天气预报。我说高磊啊， 哎， 你是专业的啊，你是在翻记录吗？高磊， 对呀，啊，我翻出来了，这段文字还挺长， 你得留着，知道吗？到时候 这是证据。 我告诉你，你们要不用我的话，我告诉你，我就把这段我就抖了出来，抖了出来，我就 抖了出来。 对， 其实那一段你抖了抖了也无妨嘛，那一段抖了抖了， 哎，你拿这词儿，我觉得还真是像是咱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某一天发布的一个天气情况， 嗯， 而且呢，让我录的那两天正好是上周咱们北京下大雨的时候， 嗯，对。 是不是？ 嗯嗯， 我说这咱们剧组是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要改剧本吗？ 说那词儿也是我们俩编的。 对 哦， 比较真实吧，那词儿 非常 是上次来参加我们节目之后产生的灵感。 对，因为当天参加节目出门跟他说，你听高磊那声，当那天你是播了一个天气预报的， 播了一个， 对吧？ 啊， 回来之后，当我们俩想那个人的时候。 别找别人了，就这声可以。 你又被坑了。 我就录了一段， 直接就录一段。 听说这还是一个扣，这扣在全剧 当中 还 非常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这扣，他才信了你是龙， 哦， 就这个人才信了你是龙。 嗯， 我多重要啊！那东林老师能不能啊？咱们就介绍介绍这扣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还是跑活儿。 其实啊，就是作为我们俩来说，现在也挺难受的，因为今天刚排完练。 嗯， 台词就在嘴边萦绕， 就是 不能 说。 每句又差点说出来，因为你知道，就是编一个戏出来呀， 啊， 真的挺难的。 对， 主要是我们俩不是不能说，是掐指一算还剩两个礼拜，再编出点新鲜的已经有点难了，所以只能留着这点编出来的。其实无非就是。包括你帮我们录那段词儿，那个我们也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为什么说能够说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戏剧里边他会有很多这种起承转合和承上启下的这种段落， 嗯， 然后你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 嗯， 非常重要的这个段落呢，然后这个我们想用你的这种声音来体现，推上一个高潮，我觉得 可以透一下他那个词儿用的位置是第二幕结尾。 第二幕结尾， 你这段词儿放完以后， 他只有一台词，第二幕结束了，你说你那点的关不关键？ 而且第三幕人神就平起平坐了呀。 对， 就是因为这儿缘起的。 对对，别跟我要劳务啊，高磊。 我刚想说， 你再往后引就该引钱了。 对呀、啊，我刚想说， 我 这 录了这么重要的一段词儿， 我请 你除了谢谢，什么都没说。 现场，我就是听众朋友也可以想见高磊哈、啊，想见赵爽，就一定会来现场的， 一定会。 我会偷偷告诉你们，他们俩哪天来的，不能老听声哈、啊，见见人。 嗯。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扣，也不能说， 嗯， 是吧？ 对。 那咱们再说点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剧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不断的改本子过程当中，其实几位对他的这个宗旨啊，包括想表现的东西，也是慢慢的有所递进式的领悟，是吗？ 是，是 特别递进， 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可能提高了。 嗨，他今天在 觉得 听的时候，因为他后边还有电视剧马上要拍了、 哦， 他同时做了两个本子，他那个电视剧马上要拍，他其中那个角色今天在修词的时候，我听到他给。他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是编剧还是谁发语音还是制片啊、 嗯嗯、 发语音就说讲的这个条条框框都是我们这俩礼拜研究自己本子研究过来的经验之谈， 梳理出来的经 验。我们天天聊这事，他跟人家聊刚刚进步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真是有进步。 所以今天跟王征也说，千万我嘱咐王征千万别剧透啊，好多事别把景说那么透，是吧？刚才说那盒子概念已经 OK 了啊。 哎呦，王征老师一直沉默不语，低头闭门思过呢，让我觉得 他一出语就会惊着你。嗯 嗯，那所以是用不用把他们俩两位请出去，然后那个你 对最后六分钟全部留给王征老师， 属于你了， 这有点吓人。这 嗯， 我觉得把你之前的一些作品，因为刚才之前两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就之前的作品和现在这个作品的，你自己有没有通过咱们这个作品， 嗯， 说白了，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示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个题材是不一致的， 然后毕竟经费也比较少， 毕竟 刚刚 吧， 嗯，刚刚进这个组的时候，其实导演还是挺把我当做一个主创的，因为 本来就是主创 就不在那 儿。 没事没事，重点在后边，开始吐槽了，终于开始吐槽了。 他 说你的， 我想说就是他把我放在一个比更高的位置了，不单单是一个舞美设计。 哦， 特别尊重他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对。 因为从前期的剧本创作我就开始参与了。 对、 哦， 那我想这个景的时候、嗯，我其实已经在脑海里边把这个戏演一遍了。 对，他是最早出现在我身边的设计师。 就是我想着他俩在什么样的空间演这个戏， 你都有了。 我是在脑海里大概弄了一遍， 包括他一直对于我这个角色，尤其我这个龙的角色的这种坚持。 嗯、 但他心里他特别认为这龙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就一直老告诉我导演，比如第一次为什么推翻，连了一遍，他说导演不对了，全不对了，这人不对，不是我当时咱俩心中那个龙了，不对了。 舞美设计比较强势。 然后我就跟东林说，我说他说不对。我说我相信他说不对， 这是幕后大 boss 啊。 对，他真的很给了很多参与的意见。 东林老师，我第一次给这方案的时候，东林老师给了我一个特别鼓励我的话 啊， 但他现在应该是忘了、 嗯、 什么话？你说， 应该他说的是，就是一看到我这景儿，解决了他很大的表演问题， 哦， 给他提供了一些支点。 我没忘呀， 感觉你可能忘了， 我没忘， 没有，确实，所以我们对他都非常认可。 钦佩、啊、 对， 因为当你要发现一个艺术感觉和你差不多的人存在的时候，或者他会往往给你鼓励的时候，比如我那种坚持，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没准我们就这个又不是今天的状态。 因为我把自己的身份看作一个服务性的，因为是二度创作，是从属于表演艺术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 嗯， 舞台设计， 嗯嗯， 所以就是我得站在一个导演，先是站在一个 先把我的 一个角度， 嗯， 来看这个戏，然后。再怎么来做这个舞美，就是说舞美不能太抢戏， 嗯 嗯， 就是说看完这个戏以后，就是设计舞美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想法藏起来， 哦， 这个形式感藏起来。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舞美，包括一个好的电影，就是看完这个戏，别人问你这个舞美好不好，我忘了，但这个戏好不好， 好。 哇， 精辟呀、啊！这可以鼓个掌吧、啊，深刻深刻深刻。 他这句话真的很高级， 很深。 这个是我对一个好舞美的定义。那么如果说看完一个戏、 嗯， 如果说这个舞美好，我觉得这个是骂这个戏。 嗯， 这个舞台特别漂亮啊， 其他的 什么的。 是，然后你这个心态，你是 因为我是比较喜，我也其实比较喜欢看电影，像东云老师什么我。我觉得一个好电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杨德昌， 嗯， 电影， 嗯， 比如说看完这个电影，这个配乐是什么，我忘了， 嗯， 这个镜头是什么，这构图是什么，这个声音，这个画面色彩都忘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电影， 这就足够了， 不要抢戏。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啊，张导，咱们这部剧演完了以后，大家看完了觉得哎，这部剧好看，有意思，这故事讲得好，就成功 了，没错， 就成功了， 我们就这种心态，对。 好，那今天聊了这么多，还有两周的时间马上就要公演了，那也介绍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北新桥的海演吧。 好， 来，张导， 欢迎大家来到鼓楼西剧场，8月15号到26号观看我们的北新桥的海演。 嗯，好嘞，那今天也是跟几位主创聊得非常开心啊，到底说这部剧在舞台上一龙一人能呈现出来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然后老北京在里面能找到什么样的共鸣，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走进剧场看一看啊。 是的，也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最后两周了，加油了啊。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听众朋友。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